然是基于百年前的科学成果与技术实践。最大核载的火箭还是没能超过土星五号，且模式依然是大号二踢脚。最先进计算机的结构和基础元件依然是基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结构和技术突破。全球相对聪明的一群人在热衷搞炼金术，其中一些节操不敏感的在玩币割韭菜，其余的主要想怎么能更好的做广告。美国最富的人是个网上开商场的，中国最富的那几个有网上开商场的，制造现代化毒品使人变成猪的，以及帮助人们更方便约炮的。老百姓们热衷于因为类似男到底渣不渣、女到底表不表之类的鸡毛破事而无休止的撕逼，或者不断重复各种正义感爆棚，然后半个月忘光的循环。美国老百姓们热衷于给自己和其他人贴上各种花样的或真实或假想的标签，然后无脑站队。当年看着3000吨火箭直冲云霄的那些人，相信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去想，受控核聚变就在眼前，曲速科技指日可待，未来人类不可限量。怎曾想2018年这艳阳天是最好的时代，却也平庸如一潭死水。 做个分担也好，只要可以过下去。马卡，你应该明白，在大多数悲剧里面，真正的伤心很少见。你得试着原谅，如果故事的方向和你要的都不一样，我多想你能有勇气重新开场。 大家好，我是王岩。 我是静理。 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静理在开头念的那一段文字的内容。静理介绍一下这段。 这段文字是知乎上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内容主要是在说现在的人都比较关心追求名利的过程，他们不太关心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比较浮躁。 比较浮躁，你觉得这个主要是讲人比较浮躁？ 对，他们只关心这些商人用科技挣了多少钱，而不关心这具体的科技到底是什么内容。 所以说你觉得这是一个批判普通人的，没有批判科技巨头的一个主题是吗？ 没有没有，我不是说这是批判，是反映了一个现象。 对啊，但你的意思是说你是觉得人们没有关注到这些科技巨头们所带来的那些科技的进步，而只看到他们挣多少钱，而不是说这段话在批判这些科技巨头只在一些挣钱的地方用一些技术，而没有肩负起一定的科研的责任。你觉得这两种是哪种比较强多一点？因为这就是两种矛头嘛，要不你就说科技巨头们他们没有肩负一个更好的责任，二就是你谈到的说普通人他没有看到科技巨头们已经做了的这些肩负起来的责任，但是他没有看到，人们只看到他挣多少钱。 我觉得是普通人没有看到他就是在技术上的创新，是看到他就是追求的名利。 所以你觉得他们还是做了是吧？ 对。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就是没有对技术进行创新？ 因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因为可能现在的互联网也好，就像他谈到的一些，还没有说包括他的一些挣钱的方式，包括一些商业模式都没有大的突破，包括一些科技的手段也好，都没有一个大的突破。 嗯，有可能只是你不知道，你就是那些普通大众。 有可能，有可能。 而且其实这个科技的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它并不是说一个突变。 嗯。 等到就是现阶段的某一种技术在这个各行各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之后， 人们自然会就是慢慢推进，慢慢推进对它进行创新。不是说今天我们能登上月球，明天就能出银河系了，这不可能。 但是你现在是假定他们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尝试，对吧？ 嗯，对。 那之所以让经理读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我前几天编译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讲大概就是博客毁了外部，讲由于我们技术的革新，以前的人们需要手工去写网页，但现在有了像 WordPress 这样的 CMS 类似的系统，大家不用自己去手工去写了，我一键可以生成，甚至有的一些系统都不需要获得，都不需要服务器，很简单，一个静态页面也可以展示你的内容。但是作者在这里有一个特别悲观的一点，他觉得这样技术的一个革新，人们的外部的多样性就没有了，因为千篇一律嘛，因为你做的内容由于一些工具帮你生成，但这些工具生成之后你会发现都很雷同很类似，包括我们博客留下来了之后，像归档，像分类，像按时间排序，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但为什么现在只留下这些了呢？你看不到，你很难再看到别的不一样的东西了，这是一个作者觉得很悲观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就他觉得时间流特别让他觉得不能接受吧，你的博客的文章显示也时间流，按最新的在最上边，然后其次排下来，你的 Facebook、 你的微信朋友圈，你所有的内容都是通过时间流进行排序的，他还觉得这个也不好。而且博客毁了外部，它里面谈到一个关于主题页的一个内容，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网站也好，它是以内容为主题的，广义来说啊，都是以内容为主题，但是以前可能会有很多形式它是以主题为主题，比如说我做一个卡尔维诺的中文站，我也是以卡尔维诺为中心为主题来做的，它的很多链接，它的很多的文章都围绕它来写，这是一个主题站嘛。但现在这种网站少了，因为这种站可能很多大多数都是独立站，并不是盈利，为了盈利，可能更多是为了兴趣，而且没有很多，也没有公司来参与进来，所以说可能很多就衰亡了，没有资金的支持。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关于主题站的，是一个讲脚本中国的主题站，里面收录了很多的中国的摇滚乐手的一个网站，但是这个网站是日本人建的，他可能他所有内容都是日本。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网站特别全。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作者可能有一点怀旧吧，或者有一些旧秩序在里面，所以我不太可能认同他的一些内容。你怎么看这个他的一些观点？ 对于第一个观点来说，我认为像这些微博框架的出现，不是，就是博客框架的出现，可能只是为了让这个就是独立博客更加的普及，就不仅仅是会写网页然后会自己实现外部这些人可以拥有个人独立博客，像你比如说其他领域的人也可以轻松的拥有，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其实博客最重要的它不是说你这个实现的技术和你就是说这种样式的多样，它其实主要看你是你的内容，就这样可以让其他领域的人就是在博客里面去分享自己的就是知识啊之类的。 不是，他因为他那篇文章谈到说可能最一开始的互联网的刚进来的时候，像九十年代末也好，2000年初，很多人都是学者，都是大学生，都是教授之类的人，他们可能生产的质量很高，而当新的博客技术进来之后，内容的生产者是变多了，但 质量也变低了。就像很多社区一样，一开始你很多人都是在贡献专业的内容，但随着你需要让更多的人来看，内容反而降低了。 嗯，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那个任何的领域人多了之后，它都会呈现一种浮躁的态势。我觉得这是由竞争导致的。 有可能那最一开始那帮生产高质量的人，他们去另外更小众的社区了，就更难被人们所发现了。 对，但是尽管这样，还是不可避免的说，像这些框架其实都是为了提高工作的生产力。 对啊，他们把以前很繁琐的手工就替换为机器来生产了。 所以说其实有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跟以前工厂流水线的女工其实没什么区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变种，就是我们只不过是拿着别人已经就是开发成熟的技术去应用，不断的应用，一遍又一遍的应用而已。 所以说大部分的工作没有什么创新性，都是在用前人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只是拿这个工具去做事情。 但是你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这样的工具倒是越来越先进，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工具是不断的在更新。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害怕这种工具都把人都替代了，以后更不好找工作。 那倒不会，就是可能以后就是找工作的风险就看你会不有没有创造性。 嗯，怎么定义创造性？怎么定义创造性？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微博特别火，叫厉害鹏讲，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酷了。他里面讲的一开始讲的是调查记者，因为调查记者很少，然后他为什么少，然后讲到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那么求稳，不敢去自己创造啊，包括自己去追自己想要的东西。他里面谈到了这样的事情，他里面就谈到了酷啊，就是现在很多谈到不酷了，或者说是没有创造力了，还有说谈到有意思，你怎么定义有意思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感觉很多时候被滥用。你形容一个台灯，你形容一个电脑，你形容一篇文章都可以说有意思，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这个水库很有意思，这个电视很有意思，这个节目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如果是褒义的话，到底是哪种褒义？如果是贬义的话，是哪种贬义？还是说他只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 我觉得有意思主要是指他不落于俗套。 嗯， 就他很新颖叫做有意思。 跟酷是一个意思？ 跟酷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哪个层次更高一点？酷更高一点。 我觉得酷更高。 有意思只是说你跟别的不太一样，显到你了。 对，然后他的想法让我眼前一亮之类的。 嗯， 但是酷的话这绝对是一个褒义，就是说我也认同他，不仅是我眼前一亮，而且我也觉得他很好。 酷跟你谈到一个创造性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你怎么定义创造性？ 我觉得这个你说这微博里的酷和创造性不是一回事。 嗯， 因为酷的话它可能是说一种态度，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服了啊，没服。 对，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就想做出个东西来， 我就不服，就挺摇滚的那种。 对，然后创造性这个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就是前提是你得有天赋，然后后者你得有实力，然后这样的话结合起来你才可能有创造性。也有可能你不服之后你做不出东西来， 没用，这是没用的不服。 对，就是它还是不能叫做创新性。所以说这个创新性真的比 就是酷要嘛， 这是更高的一个层级了。 对，还有天时地利人。 那从事有创新性工作的人也太少，比做酷工作的人还要少。怎么样的工作叫创新性？科研算吗？ 科研当然算，但是只能说一部分算。 还有一部分，还有大部分不算是吧？ 大部分其实不算， 都是在那种重复一次一次的陈词滥调。 对，其实那些就是算法有很多都是经典算法，就不断的在上面进行修订修改，是按照就是他所研究的这个个例来进行优化，其实对普世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他本身这个工作有价值吗？对他所研究的这个领域，不能说没有，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能够真正运用进去的微乎其微，只能说大部分都是个理论上。 对，他不能那么悲观，因为很多都是在碰嘛。比如说做科研，我们十个博士最后出来一个人博士的理论，那也算成功，像养种一样。 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技术的变大，我觉得它这种出成果的概率是越低的，就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是越低的。 嗯， 有很多成果都是非常架空的，就是没有实际意义。 那他为什么要做？可能要考虑他的， 这就是考虑前程，就是一个追逐名利的过程。 这种学术圈看来也不特别，也不完美了，是吧？也不纯洁了。 对，就是主要是人一多就很复杂。 扩招的太厉害了。 对，而且提到就是年轻人不酷，其实也有社会的压力在里面，就是你酷不起来，你真的肩负的压力太大。 有什么压力？ 你就是你要承，你不仅自己要承担这个酷的代价， 嗯， 你的家庭，然后就是你父母你孩子都要承受这个酷的代价。 那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觉得摇滚乐很酷，那我搞摇滚乐去。 嗯，你搞摇滚乐去吧。 对、 我 家里需要承担什么吗？ 需要，就是假如说你要是有孩子的话，你要给他提供一个就是好的经济条件嘛。就因为现在养孩子， 但问题现在还没有吧，还没有孩子，就是我先完成我的自我实现，我再去考虑我下一代去他怎么样。别说我现在去，我有这个想法，也就是年轻人才有，24岁、25岁这样一个岁数，很难还有孩子吧？我有孩子他已经做出取舍了，说我要摇滚乐，我要孩子，那我先想前者。我后如果说前者满足了，或者我试了满足不了，我再去考虑孩子或怎么样。 就你自己要承担的一个代价，就有可能你要做这件事，它很苦很累，然后而且就是你过得还未必有你的同龄人好。 嗯，但他喜欢这样做，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不挺酷吗？这不是李海鹏他年轻人不随从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去追了。 我觉得很多人放弃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受到了打击，就比如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确实没有天赋， 能力有限。 对，你根本就跟别人的作品一比就不值一提， 没有专业性。 对，然后一是发现自己没有天赋，第二是就是自己努力了这么久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真正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 问题是 没有人欣赏。 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认识到是因为我没有投入过足够的时间才能换出一个特别好的成就，还是说因为我真的不适合干这个。因为也有很多艺术家他是在年少是没有名的，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突然他写了一个作品火了，但你能说是他20多岁的时候他不适合干吗？ 不是说他20多岁适合干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火。 嗯， 这个也和机遇有关系，他之所以坚持下来，他肯定是也觉得就是有一些点在吸引他。 嗯， 所以说他并不是不适合，但是你要是喜欢和适合干，这是两码事。 嗯， 真的两码事。我还见过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却不喜欢的人。 他能力很强嘛，他可能他干什么都行，但之所以你觉得他适合这个，只是他的一个方面，他别的方面可能也行。这种人很少吧，干什么都行，能力很强。 嗯，也不是很少，就是也有可能他擅长的方面就是他不喜欢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但是真的有可能出现。 那是谦虚，或者就是这样显得比自己比较厉害， 嗯， 一种炫耀。 这个因素完全没有，就是也有可能是真正发现了这其中的精髓，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他去 看透了，是吧？ 继续探讨的， 把这个整个这个运转逻辑看透了，那帮大家怎么去找什么事情喜欢，什么事情适合，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帮大家去讨论了。不过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部日剧，叫《四重奏》，它里面就谈一堆年轻人有一些想法、一些梦想聚在一起，这个过程中呢，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再看看他们怎么解决，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这部电视剧可能谈到很多关于理想、爱情，更多的是理想，就是现实，理想跟现实的一些可能性吧。比如他有一个情境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们聚在一起的一帮音乐家想搞一个乐队，因为不叫乐队，叫一个乐团吧，然后去上台演出，找到了一些机缘巧合或者很困难的找到了一个演出的机会，然后演出商跟他们说你们来排练吧，他们说好，那我们来排练。他们很用心的排练，但最后发现演出商只是让他们并不是看中他们的技术吧，只是让他们穿上奇怪的衣服去台上站一下就可以了。那他们这个事就想要不要去继续完成这样一个事情，他们想考虑因为这个机会毕竟很难得，也能获得很多的钱，也是最近经济也不是很富裕吧。那最后他们还是选择接受了这样一种演出形式，甚至都没有在台上演奏，最后穿着奇怪的衣服上台之后，大家离开这个剧场，然后他们四个人在街头又重新演奏了一遍，这样一个大概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家去可以去看一下，可能我讲的不太好，不过这是确实一部非常优秀的日剧。就是现在很多谈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觉得这是一个对立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不是，其实这和心态比较有关，现在其实和年龄已经没有太大关 系。但问题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创造性，不能叫创造性吧，他可能不会求稳，他不会求稳的很大原因是他没有那么多顾虑，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小孩，他没有家庭，他没有房贷，他敢做一些尝试吧。当然有很多年轻人不敢做，但也有一部分是敢这么做。 但我觉得这种创造性其实和人本身更有关系，就和人的性格更有关系一点，就是和年龄的关系倒不太大，因为也许就是一家人都很有创造性也是有可能， 跟年龄没有关系。那可能随着他年龄的增大，他有孩子了，他有顾虑了，他不敢随便辞职，他不敢随便创业了。 我不认为创业和辞职就代表创造性。 为什么？ 辞职的原因很多种啊，就是他和创造性本身没有什么联系。然后创业这件事我觉得也得就是分开两面来说，就是你创业的就是初衷是什么，你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我有一个想做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想做的，不是说因为最近很火我才去凑这个事，心里是那么想，而且我很坚持，我觉得有可行性，一步一步走，这样可以吗？ 可 可以，这个算有创造性。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创业，你做一个事情，你创造了一些，你想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回报，但是这些经济上的回报，很多你的经济价值是依附在 你创业做的商业价值上面，甚至是社会价值上面。你对这个社会有了更高的贡献，或者是不能说颠覆吧，或者你去对其中的一些环节进行了一些优化，然后顺道人家给你一些回报。 嗯，但我觉得创业这件事，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去做。 任何年龄段。 对，也许他会有就是顾虑，在某个年龄段会求稳，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性格说我比较想要创造，我就是这个东西我很想做，那么他有大概率会就是想尽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你知道你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在谈这个事儿，我们都是年轻人，因为你没办法站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后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去设身处地的去想问题，你只能站到自己的去想象中年人也好，或者有孩子之后的一些我会不会再去闯出来，这是一个假设，但是这是不可能被假设，因为你没办法理解你十年后会怎么样，你二十年后会怎么样，你有小孩会怎么样，你有顾虑会怎么样，你有顾虑之后，你很大程度上你不敢去再去，不会再冒险了。我为什么冒险？我那么好的家庭，我那么不能说那么好的家庭，我那么来之不易的一个平淡生活，我为什么要打破它呢？对吧？这是我开始理解他们，因为以前我不理解，因为我对他们很多有些鄙夷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不太敢闯，不太敢怎么样，说干就干。但后来我明白了，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没到那个年龄。包括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趁着年轻的这个年龄当打之年，有想做的尽快去做，不留遗憾。但很多时候可能并不会成功，但我试过了，那我就老实过日子得了，就这么简单。你现在去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问题，那是一个假设，这种假设不存在的，你怎么可能理解他们的处境，理解他们的心境呢？ 那就倒过来去思考。 嗯， 就是他如果说十年以后我会对自己说我要过平淡的日子， 嗯， 那么其实现在我也可以过平淡的日子。 你不认同啊？有的人年轻人现在不认同啊，他觉得有种可能性， 就那时候那时候我想就是十年以后我想过平淡的生活，现在也可以，那么我现在如果不认同，那我十年以后也可以不认同。 不是啊，怎么会呢？ 如果我这么说吧， 嗯，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不认同的人， 嗯， 如果我十年之后我还没有做成我想做的事情， 嗯， 我还是想做，但是如果我就是一个想过平淡生活的人，那么我早早就会去过，我不会等到十年之后再去过。 所以说你认为有一个维度叫时间对你来说是不起作用的？ 不能说不起作用，如果说就是这个外界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就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对我就是对我现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帮助，但是我又非常非常需要钱，那么我可能会放弃。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话，我觉得它的影响并不大。 你觉得时间的影响并不大？其实我觉得时间的影响也并不大。比如说你过十年，你过二十年，影响并不大，影响大的是你做出了什么选择。你结婚是你的选择，你生小孩是你的选择，你换一家公司是你的选择。但是 如果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包括5年、10年，你这些选择就会出现，而且这些选择是你必须要做的，就是你必须要，它在前面挡着你，就是在这个10年的这段日期里等着你去做，那就影响我们的可能就并不是时间，时间只是一个时间段，重要的是这些选择，需要你去完成它。这选择我们没办法规避的，不是说我想等这个10年我不想做这个选择，我下个10年它还在那里。我们一些身份转换之后，我可能我不是一个男孩，我是一个丈夫，或者我是一个父亲之后，我需要考虑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容易理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他们，我可以理解他们一个父亲也好，丈夫的一个身份，内心在想什么事情，风险和利益并存，但是有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时候是大多数人承受不了的，而且我认为啊，咱们说这个事情有一个前提，就是有年轻人有自己真正的想法，不随波逐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一步一步在做。但是很少嘛，因为现在在批判，包括李海鹏，包括这些，你刚才最开头念的那个知乎的想法，包括别的一些内容，他都在谈年轻人不行了。你可以批判这个社会中年人或怎么样，别的一些年怎么样都无所谓，因为他们任务完成了。这就像20多岁到30多岁一个怎么说一个接力吧，你20多岁之后，你有一个特别想冲的一个想法，然后慢慢慢慢到30多岁、40多岁。归于平淡了，这是一个接力嘛？就这20多岁到30多岁的一个接力。问题就是这问题是现在这个年龄段年轻人不敢冲了，对吧？不酷了嘛？就是他们说的不酷了。求稳，他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酷的，没有多少给我们酷的机会。 我觉得是变得不酷， 变得不酷的。 其实我又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所有社会上出现的问题都和社会上的人口有关，就是和竞争有关。当你发现为什么以前就感觉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光明的未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活得很独特，所以说做什么样的事情的人都有，所以说他们经常能就是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多人只想模仿别人成功的模板，因为这样能更快的就是 更安全嘛， 更快的让他获得名利，然后让他就是及早的过上可以享受的生活， 就是 人类 消费主义、物质主义， 人类的一种惰性。当然你要是想有创造性的话， 你当然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应该想通，就是10年以后你可能由于你的这种固执，你可能一无所有，跟你的同龄人比起来 有这种可能，而且很大，因为创业很多都失败了。 对，所以说到了年轻时真正去做这些事，然后到了中年，然后因为现在社会上对于这种名利的追求和消费主义都宣传的非常的过剩，以至于就迎合了人类的这种惰性，以至于大家都想去。 问题是你有惰性很可以，但是你消费主义或者怎么样都需要钱，对吧？你需要物质来做基础。你如果惰性了，那肯定是没有这种基础的。 那可不一定。就比如说，假如我可以去做一个我想做的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做过，我并不确定它能否成功。但是我为了能够 及早的过上这种享乐的生活，我完全可以有能力的去模仿别人成功的路。 你觉得这种路很容易模仿？ 我这里所说的成功就是获得名利而已。其实就像比如说写公众号就是那种抓人眼球的文章， 嗯， 这就叫做模仿别人成功的路。 对， 然后我靠这个获得名利，但是你要说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创造性，真的没有，没有丝毫的价值， 维稳。 但是就过上这种就满足人类惰性的生活 也能挣到钱， 他就是为了挣钱。 嗯，但价值上 你能说他就是惰性，不是说不去工作， 嗯，这种创造的惰性他没有想给读者带来一个更广的世界。 对，就完全忘了自己想要做什么，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嗯， 就一味的看到别人获得了名利，他就想就是走这条路。 没准他自己也真就想写这些东西。就比如我们看一些抗日电视剧的编剧，可能他们内心真的就是想那么编，我们觉得很荒诞，我们觉得很无聊，很陈词滥调，很落入俗套。没准他们这些人就这么想。 我不太信。 嗯，你觉得他们 是？我觉得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侮辱智商，就他们不可能是打心眼里就想这么编，他知道这是来迎合观众。就你说的那些抗日神剧，他的主要观众群体是什么呢？是 老年人。 对，老年人，就那种就是饱受摧残那种，就是比如说我姥姥现在都还小日本美帝国主义这些词用的。对，所以说他们看这个，他们已经不关心什么逻辑性，什么就是剧情之类的，就只要过瘾解恨就行了。 但问题拍这些电视剧可能它更多了是为了审查上更安全，所以我在想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种创造性有没有可能被就怎么说审查被压制下来。 我觉得这完全是为了迎合。其实审查的话，其实在审就是过审的这样一个范围内，你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只不过有可能是真的是你创造性不够，所以说你才会考虑到说是这个审查影响了你的就是实力的。 所以说得带着镣铐跳舞，对吧？怎么把这个舞跳好。 对，其实你很就算是没有这个审查的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这些人也未必能创造出很优秀的作品。 嗯，不好假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给结论，就是我们比如看像 IMDB 前十的电影，有九部可能都没办法通过我们的审查。像《肖申克》这样的，我可能觉得在国内都拍不了。对吧？ 《肖申克》我觉得还行吧。就是你想，我觉得挺意外的，就是像这种就是走私印度药这些都能拍，我觉得应该现在不是特别的，不是那么严。 他没有，那印度药可能没有通过什么审查，审查是不能被突破的。如果被突破了，还有什么审查？只能说，他把矛头推的并不是很准，转移了注意力，那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上？你又没骂我，你又没说不应该说的话。 对，那个肖申克里面也只是一个反派，他也没上升到国家的程度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就是你像先不管其他九部影片来说，就单是一部影片，你觉得它能过审的情况下，它仍然进入了前十的榜单，这就说明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只不过你的创造性不够，你就不能赖这个条框。 对，我们需要在带着镣铐在刀尖上跳舞，跳得足够好才可以。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的很多创造力并不是我本身不想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可能一表现出来就死了。 我觉得比较就是令人费解的是，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审查过严，然后就是这种条框太繁琐以及太不可理喻。但是其实你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沉默的羔羊》，我记得就是之前是就是可以在国内就是这样不能叫流通吧，就是说可以播放，但是后来就被禁了。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个连环杀手，他喜欢看这个系列的，然后会经常模仿。其实这是一个诱因，这是他审查变严的一个诱因。 为了这一个人，犯罪分子把艺术作品的标准往下压，这不公平。我艺术作品是虚构的，你怎么能用对现实的标准去怕影响到他现实的一些条条框框呢？ 其实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他是否是现实。 行，那我们审查问题就不聊了，可能再聊就没法往下播了，因为他可能我谈的还是关于年轻人的一些创造力，会不会和现在当今的一些社会已经很完善了，大家没有机会闯出来了，就像日本一样，日本可能年轻人他们都比较注重稳定嘛，像国企他们那边也不随便裁人，他们一些社会设施也很完善，一般也不会创业，可能我们再走一些日本的路，包括我们的老龄化问题，包括我们的房价，其实房价日本把房价控制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一下，还有他们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菲特族，他们叫菲特，我们叫佛系嘛，都挺一样的，可能给我们一些参考。所以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他们或者我们的一些设施已经够完善了，出不来了。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离完善还差得很远，不是这样的问题，确实是社会压力导致的。日本的社会压力也大，所以说他自杀率很高， 但是人家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贫富差距是很弱的。比如说我这代是一个修车工人，那我下一代很可能就是一个律师医生这样的，但你可能在国内就很少见到。所以说日本的这种平衡性非常高，我们没必要嘲笑他怎么样，说是阶级固化，这种阶级固化绝对不能安在日本。 他就是因为他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所以说他的房价才能控制那么好。就中国的房价不是因为，就是也不光是因为人多，然后是因为就有很多房子都握在少部分人手里。 他们怎么握在手里？ 这就和时代有关系了，和机遇有关系。一方面是这样，还有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感觉就有阶级固化的这样一种就是可能。 所以你觉得我们可能现在社会还有很多完善的地方，包括基础设施，包括创业的点，都有很多能再去做的地方，不像日本。等于说我们可能现在是一个60分，我们100分可能还要40分，这样一个空间很大。 对，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完善。 你感觉这个可能会不会跟你感觉这个会不会跟大公司垄断有关系？因为你可能新出来一个东西，大公司如果说要跟你竞争的话，你竞争不过他们，包括资源，包括宣传，包括开发，包括营销，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就算他们很想抄你，也很好抄，怎么竞争不过他们？跟这个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假如说创造性单从创业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当然并不只是 很狭义，创造性是很狭义， 就是、 不一定非是创业，比如说做文学创作，做一些艺术创作。 对，但是你刚才不是说大公司垄断嘛？这其实对创业的影响更大一点。 嗯， 这个是有的，就是因为创业形势很严峻，所以说就失败的概率很大，所以说很多人都不愿意轻易去尝试。 但我们对失败的很容忍，不会因为你失败了会就会怎么样，你创业失败了就会怎么样，反而觉得你很酷。 没有啊，其实你创业失败，首先第一，别人也就是你这公司出现了之后又消失了，没有人会记住你、 嗯、 没人会觉得你很酷， 那边会谈到你，谈到你这些经历，你自己出来做过事情，在年轻的时候。 但是创业失败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多么 值得说的一个事情， 对，多么光荣的一件事、 嗯、 因为多多少少就是也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但是多多少少失败都会有自己因素， 但最少，但最起码它不算一个耻辱，不能算到耻辱身上。 它当然不是一个耻辱，但是也 不能算到一个光荣，但也算不到一个耻辱。 对，但是问题是即便它不算耻辱，它算是一个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你却什么也没有获得，你除了经验以外一无所获。 那不见得，因为你没创业过，可能你不太了解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因为很多创业者他是连续创业者，他这几次失败了之后他后几次就成功了，所以很难定义。就跟你站不到中年人或者十年后的你的立场上一样，你也站不到创业失败的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没办法假设。 但是创业失败这件事怎么说呢，就是在现在社会上来说，第一你花费了时间，第二你就是有可能你损失了财产。 嗯， 这在现在，就是现在社会，我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年轻人一步都不能走错、 嗯、 一旦走错一步你就被同龄人甩太远了。 这种焦虑嘛，没必要这种焦虑。你毕业之后你不会是再像大学那种，你今年上一年级明年上二年级，你毕业之后也不会再像你今年一份工作明年另外一份工作，就是必须要衔接特别好，或者说有一个很怎么说，就像一个上学一样的事情，它很多是一个非线性的。 对， 甚至有一些很多都是 奇遇性质，偶发性很强的一个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来说、 嗯、 大家都是平稳的走，所以也会平稳的上升，平稳的发展。但是如果你这边产生了一个突变的话，其实 有可能是恶性突变。 对，对你的身心都是一种伤害。就我想到，嗯，我现在同学嘛，我现在同学对我以前的经历都不太相信，就因为他们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过得太过奇幻，倒不是因为我奇幻，是因为我们高中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人，我认为很有个性。就他们过着不同的人生。 嗯，但现在都服了是吗？ 对，不是，就他们有的就成为歌手了，有的是就是有的现在是网红，然后月入十万，这个是真事，他们都不信，他们就觉得那个就是按照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就是脚步来说，一步一个脚印，就踏踏实实的，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就是太过跳脱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所以说大家潜意识里面都是 反对这种，就是害怕。 对，就是这样，那个顺其自然按部就班这样一种心态。 他觉得有人突然冒出来算是异类，而且这种异类会影响到自己，会吗？ 不是说影响到自己，就是说明 不包容， 也不是不包容，就是说很少见到。 大部分人都是很少见到的，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所以他们见不到。 但是恰好我高中就聚集了一些这种很有个性的地方。 有可能你也不是普通人，你才能见到不普通的人。 不，我在这里面算是很普通的，所以说我掉入了普通人里面，然后就是和他们一样的思维。 所以你也现在觉得，如果一个人跳出来，没有走寻常路，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或者说你会劝他走寻常路？ 嗯，我不会劝，因为我 如果他是特别好的朋友，因为你如果你跟他关系一般的话，你不会跟他废话的，或者你不会跟他有过的交集，就是他是一个你的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 那个，但是我、 嗯、 我 应该会支持还是不支持？ 说实话，我劝过，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他没听我的，就是 走得更好， 对，比较适合他。 就是你很保守对这个， 可以说以前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嗯， 就因为我真的认清了自己没有什么创造性。因为如果说你现在给我个选择，好了，你不去读书了，然后就是命运给你的这个专业你不读了，让你任意选择，我还真的不知道选什么好。 这个专业不是你自己选的，你就学的这个东西不是自己选的吗？也没有挑剔，也没有说是被家长胁迫，这不就是命运给你选的？你已经选完了，为什么还要你再选呢？ 其实不是我选的，因为之前我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我觉得我自己适合。 但你没有选别的，选了它了，这就是一种选择吗？已经给你选择了，为什么还要你再选呢？ 其实这不是我的首选。 嗯， 其实我忘了是我的第四还是第五志愿了，就我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哦，它不是第一志愿。 对，我第一、第二志愿都和画画有关。以前我非常喜欢画画，然后当时生物老师，我当时很喜欢，就是建筑和生物嘛。然后生物老师也一度认为我会去学，就是像设计、建筑这样的专业。 嗯。 但是其实后来没有，这和我之前的预期是落差是非常大的。 不过感觉看起来现在还行，因为现在这个趋势可能互联网更加的蓬勃发展，包括发展也好，包括薪资，包括以后的前途。 对，然后自从生物变成了就是知乎劝退四大学科之后，其实我是非常揪心的。 嗯，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这种就是追名逐利的过程中，所以说他的进步可能会变缓。 但问题没有钱我怎么活呢？比如说学一个学科，他并不能。 我揪心的点是，有可能有些适合并且又喜欢这个领域的人，就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所以说，本该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就这样走了别的路， 转行当程序员了。 对，其实就我之前的经历来看，就是。也说不好我也是那样的人，但是我当时是真的没想到就是我会就是去做程序员的。 冥冥中自有天意的。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创造性，说实话。 因为你还没出来，还没学成。 就我在现在就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想就是创造一种算法，我想去彻彻底底去提高这个算法的性能，就是说从根本上的很难。 因为不是你很难，是所有人都。 所以说大家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其实就是针对某个情境下进行优化。 嗯，因为口都被堵死了。如果说现在我们可能社会的完善度比较低的话，那可能计算机科学它完善度就比较高了。 我觉得不是完善度比较高，倒是因为其实适合去做它的人其实和其他领域的人数是差不多相当的，但是很多人去就是涌入这个行业去走捷径，就导致就是原先那些人也就是不安，产生不安了， 嗯， 所以说 焦虑了， 大家都走捷径， 嗯，现在人都在 很少，就是很少有人去就是探究它根本的比较底层的东西， 浮躁，底层不挣钱，你做底层来钱太慢了，不如写个网页，写个 APP 这样，没办法了。我特别害怕，就是我用一种你来一个问题，我跟你谈啊，没办法，就这样，因为别的原因。那我们聊的什么呢？我们这种，因为我们在聊，我本身是年轻人在聊这个事情，本身带着一种态度，就不喜欢这种陈词滥调，这种阿谀奉承，这种抱大腿啊，这种怎么说，这种做法吧。如果说我们本身都带着一种这样无奈呀。很无奈，说是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这样，大环境下都这样，那我们还聊什么呢？我们不也一样吗？跟他们，跟所有人，就是我们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的观点很可能都是错的。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件事情，是为了得出更接近正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开始改变很多的看法想法，比如说我们第一期聊正式微信，后来我在做这几期节目的时候在想，如果微信让我来做会更好，我觉得不会。如果说我有他的资源，我有他的技术，有他的一些能力去做，把这个 APP 做得更好，能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不能。这种不能，我就不在节目中说为什么不能，可能更多的是审查方面的元素或者别的原因方面的因素吧。那我为什么还要骂他呢？ 只有说大家都有了某就是自己的观点之后，他才可能有改进的方向。如果说大家都不思考他有什么弊端的话，那他就是反而不知道就是下一步应该如何去改进。 他不需要改进，你已经垄断了整个行业了，那我为什么要改进呢？象征性改进 其实并不是垄断。 嗯，你觉得微信并不是垄断， 这个行业真的危机四伏。 你觉得有什么软件能把微信打败吗？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以前的话就是有前车之鉴。 比如呢？ 就是迅雷不就很好的例子，他当时取代之前的网际快车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觉得像腾讯这么大一公司会给别的竞争者机会吗？这么成熟，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大的用户量，迅雷你一天会打开几次呢？你微信一天会打开几次？你用迅雷，你朋友会用迅雷吗？ 你是说 你用微信的话，你朋友是不是也得用微信？ 你是说因为他用户多，我们必须要用，所以说 对， 就 我很多情况，对，我现在用微信很多情况下就是大家都在用，所以大家我也在用。当然有很多优秀的即时通讯软件，那我为什么要用呢？我跟谁用呢？即时通讯我跟谁通讯呢？没有人我跟谁通讯呢？ 我想的是假如苹果出一款这样的就是即时通讯软件， 嗯， 只要它性能做得足够好，我会选择去用它。当然前提是我的朋友也用。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当时我为什么用微信， 嗯， 其实我是很晚用微信的，就是因为我周围的同学都开始用微信，然后我被频繁的问及你有没有微信啊，然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开始用的。这样的过程可以再重来， 可以。 原先你想，虽然说同一家公司，你想 QQ 以前你也会认为它可能十年二十年我们都用这个软件通讯，但是你怎么会想到微信的出现？或许以后我们的就是这种交流聊天的这种侧重点变了之后，可能微信它就因为它太重了，所以说它转不过来，这时候就会有新的软件出现，它的替代品， 有可能。但是这个软件做得有多好，或者它借着一个新时代的东方起来， 所以说并不能完全的说就是垄断这件事吧，因为现在的这种形势都还就是竞争都还很激烈。 有什么软件跟微信竞争？国内 QQ。 这我倒是说实话，我倒觉得 QQ 比微信要好，最起码它有同步消息记录，微信都没有，而且传文件有群都挺方便的。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你的朋友不再用 QQ。 无所谓啊， 你跟谁聊天？ 那只能分开，工作上可能扔给 QQ， 你生活上用微信，或者你生活上，但是你问题是你怎么逃离，都是人家腾讯的一个公司旗下的，你也逃离不了，你不用我这个用我那个。 所以说之后的就是风向谁也说不好。 嗯，看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创造性，因为其实我也觉得就我目光之所及，我也认为微信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嗯， 但是谁又能想到就是几年后我们用的最频繁的通讯软件是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非技术非互联网的一些内容，其实主要还想阐述一个黄金年代的概念吧，因为很多时候都在希望年轻人能有更多的创造力，更多的概念去，更多的概念去做。那尽管可能现在大家求稳，不太敢做了，那么可能我们这期节目也聊一下关于这些话题的一些内容延伸。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日